心，你的心里换爱困。 这里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此刻唯你相伴。

报应，让生命去等候，等候下一个漂流，让生命去等候，等候下一个伤口。 什么叫迷茫呢？迷茫是不知道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该如何发展，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。但扪心自问，你真的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吗？其实大多数人心里是很清楚的，很清楚自己需要干什么，也有着很清晰的目标和规划。一个人如果有正经事做，往往会发现时间过得很快，这就是充实。相反，如果总是拖延不行动，则会越来越彷徨。 我亦不应

在敲打我窗，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，带着往昔的味道品味昨日的流行，今日的经典，经典九六九，记忆中的声音，记忆中的声音， 九六九岁月留声机， 岁月 岁月留声机。 潘元良在80年代写过很多脍炙人口的流行歌曲，有谭咏麟的《爱情陷阱》，王杰的《谁明浪子心》等等。在开始填词之前，潘元良曾是电视电影的编导，后来因为兴趣才开始填词的生涯，为谭咏麟填写的《爱情陷阱》大红之后，他的填词工作也接踵而来。 是寂寞的无聊想

身，梦里的余温够我抵挡了时间寒冷。 为什么你 为什么不敢面对啊？为什么你寂寞只想要我陪？为什么我难过只可让你安慰？我们心里面明明都有感觉，为什么不敢面对？有大一笑就能拥有我，只要你说出口，你就能拥有我。 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，努力有用，但有一个前提，你的努力必须是高效且有方向的。有人每天忙忙碌碌的，想起什么就做什么，却不知道停下来列出一份代办工作清单，根据轻重缓急一样一样去执行，懒得去思考和总结。这对一个人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。当你发现自己忙而低效的时候，应该停下来寻找更高效的方法，而不是一味埋头苦干。

纯真的脸，还喜欢上某一天，也许明天，明天就能永远。移动我的视线，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该如何面对，再也不能给我任何

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画面。这个夏天和九六九旅行者一起去红海滩探红吧。 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乐

情，现在我很了解你在他们的面前总是那么的认真，那么全心全意为你身边的人表演，而我只想多爱你一点，只想多给要为你忧伤的容颜换上一张笑脸，我要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心软，我要你知道被爱的感觉，这个世界在改变，你的路还远，你要知道我永远在你身边，我要让你知道 想要一个人静一静，听听好的音乐吗？现在是晚上10点钟，我是赵薇。 每一首歌都藏着一个难忘的故事。